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系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我一支公，因为系讲所谓叫做好听啲就荷里活大片，唔好听啲就炮谷片。咁咧就四套嘅，有一套就捉于比较清楚啦，比上一样捉轻松嘅嗰套系，阵间会再讲。咁四套包括顺住次序啊，即系顺住我个人心目中评价，首先就 Top Gun 独行侠，第二套就雷神四爱与雷霆，第三套摩比萨。第四套《侏罗纪世界》统治霸权，我亦做诶唔知佢啦。总之咧，呢四套就系我心目中嘅评价嚟嘅。好，讲咗 Top Gun 先，呢套片咧真系叫全球大卖。而我评价系啦，系好睇嘅。首先讲即系结论先啦，讲咗啲好最简单结论就好睇嘅。我又唔系话知非常非常好睇，但系咧佢就满足咗所谓我形容就咩情怀卖情怀呢套片。有啲似几年前《城市猎人》动画咧再拍电影版嗰种感觉就系。我形容是你入了一间拉面铺，他给一碗正宗拉面你，冇多冇少，而那碗拉面食得好满意，找回当年那种味道，就是这种意思。Top， 其实个剧情非常简单的啦，就是一个老兵在一个新任务里代表僆仔，跟住就执行任务顺利完成，就讲完。呢类片是冇乜政治的意味落去，即系冇话要美苏嘅 character 就完全跳空晒噶啦，好简单。有齐晒呢度所谓叫做青春我其实用青春嚟形容阿 Tom Cruise 老爷都算几离谱啦。一个就嚟六章嘅嘢用形容青春系好过分，但系真系青春。有时有学校嗰啲宿敌对决啦，有遇翻当年嘅同伴嗰种友情啦，有爱情啦，有最夸张就系差唔多六十岁人啦，你仲走去喺人女方屋企爬窗走佬依咁嘅。学生青春片先有桥段，各种意上面好神奇嘅。呢就只系我睇到就系、是、哇，阿汤老爷，你呢个年纪，你仲要擒枪走啊？唔系啊嘛？但系佢真系玩咗呢招、啊，跟住成班新兵都打篮球，一大堆呢啲所谓，跟当然啦，离唔开就系喺大家认为不可能嘅任务里面，佢话俾你知我做得到，然后顺利完成呢套嘅嗱，呢套片咧。佢就其实就唔系拍，佢主要咧就唔系拍俾啲所谓嘅廿零岁嘅僆仔睇嘅，佢系拍俾啲所谓叫五张六张，即系当年睇嘅 Tom Cruise 后生嗰时候做揸战斗机，即系因为呢套片咧系当时系好多，所以又唔少啦，唔系话好多就系、是、唔少类似 Top Gun 呢类嘅战斗机片，系成一 F 十四向十红甚至红巴士嘅，即系叫做咩？你一讲战斗机，大家就谂起 F 十四，其实就系 Top Gun 系好大因素，冇 Top Gun 嘅话咧。F 十四我唔会有咁红啊！我自己少人估咋，实上咁啲军事迷冇吐槽我啊！嗱，套片整体上个佢因系佢好情观就系佢系卖情怀，但佢又唔会卖多，即系佢唔会话好贪心地塞咗好大堆情怀，塞咗堆错。因为近排嘅片，我直唔客气讲句就系《蜘蛛入三》呢种系一个叫做坏榜样，就系、是、佢狂塞猛塞，塞到满，塞到漏。你看得很开心，但是整个剧本是空漏漏的，甚至不说空漏漏也算好，直接根本是不停剧本。Top Gun 它简单剧本就是一个老兵几十年来一直都离不开前线，有一次长官叫他说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希望搞新兵 去完成，但是他怕新兵完成不了，最后他决定他带着新兵一起来，顺便就 解开了当年他拍档的仔和他的心结，那么一个很 简洁的啦。这套片呢亦都好典型 Tom Cruise 风格，就系乜都自己嚟，佢卖依系佢卖点嚟嘅，即系当年《Intimate Impossible》咁样，又贴又爬飞机，又跳大厦。同你睇佢片咧，佢就话俾你知就咩，五十几六十岁人，我一样咁劲。呢条片亦都系呢个概念，就系、是、你六十岁人咩？你觉得斗唔过班僆仔咩？你叫做咩老，即系叫做廉颇老矣嗰种感觉，但系我话俾你知，我依然好劲。我就算就嚟退休啦，我依然叻劲过班僆仔。对呢啲就呢五张几六张，即系迈向六，即系迈向五张嘅，如我或者啲迈向六张嘅好多人，听住系好 high 嘅。你觉得就系咩？我咩老啫？我唔知几劲。你睇你，我仲系赢，我依然系比班僆仔好，我依然有经验，我依然沟死女。即系呢种心态系好满足到好多呢个年纪嘅人，甚至咁样就系、是、咧。你觉得你睇成班僆仔个成班嘅 X 交叉啲数字细 X Y Z 啊？BMX 嗰啲咁嘅世代，你觉得佢哋劲过你咩？唔系啊，我对面我心情非常满足。呢样嘢我佢好把握到就系观众入场要咩嘢，同埋你嘅目标受众，你目标受众就系嗰班人。 你是不需要满足你年轻人开心那 OK 的，那你年轻人开心就好了，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主要的支持观众开心，其他观众开心是一个叫附加价值。嗱，呢套片如果你冇睇过《多人托根》，其实唔重要。我觉得你唔需要为咗佢特登揾翻《多人托根》嘅，佢独立故事嘅，同埋三十几年嚟讲真，有就算你如果你好想，如果你啱介乎于佢呢类呢、这个落后呢个世代一啲嘅，好似我呢类咁样嘅话咧，佢唔睇过《托根》系唔奇嘅，因为就睇过你唔记得咗啦，好细个，但系呢套嘢佢个古迹因为够简单嘛。你唔需要任何咩叫基础知识，甚至军事知识啊、战斗机知识啊，呢完全唔需要。睇空战，睇爽快，睇不睇 Mission Impossible 嗰种不可能嘅任务，完全击中嘅。所以呢套片佢会全球大卖，甚至可能阿汤老爷最卖得嘅片，一啲都唔意外。同埋就系今年好耐好耐未试过睇到咁单纯爽快嘅片，佢冇乜嘢，佢冇大道理，冇乜嘢叫做所谓叫做政治含义，即系冇乜冇乜嘢数嗰啲咁嘅数字主义啊，数嘅 K 卡英文字母主义唔系数字主义，冇英文主义咁英文字母主义咁嘅古灵精怪嘢，就系、是、单纯一个好旧古式嘅片啊，我认为古式啊，一种好回到八九十年代嘅单纯性嘅动作片，所以如果你中即系你就不论你中唔中意睇战斗机片。甚至你都睇得好开心嘅，我觉得呢样仲系最成功就系睇得开心。佢冇乜大道理，冇乜政治包袱，亦都冇乜嘢佢古灵精怪嘅特技，就系好就系、是、叫汤老爷一贯嘅硬桥硬马。佢系我想 John Wick 嚟嘅啫，佢一次 John Wick 其实硬桥硬马，唔搞啲古灵精怪花神。咁最后就系、是。阿汤嗱系全套片里面咧，唯一一个你觉得佢真系似六十岁咧，就喺开头佢做战斗机马克十测试，佢一个好残嘅样咧，去咗间酒吧时咧，你觉得佢似入几六十岁啦？但其他 keep 住就系你话佢五十岁五十出头，我觉得面像四廿几都我谂佢真系好后生，我谂佢有好多四廿几岁人，即系包括我咧都冇佢咁冇咁 fit， 不过冇啦，咁人哋 Tom Cruise 我咩蛋生阿叔，好啦，咁讲完呢套咧。我讲下，其实好多人觉得佢普通，但系还好啦。雷神奇侠四，爱与雷霆，整体嚟讲，佢咧其实就冇之前奇异博士二咁好睇嘅。首先基本简单就系、是、屠神者格尔，因为某嘅原因就得到把屠神剑，咁咧就杀，咁咧佢一路杀神，咁就追嚟到咗地中神界嘅天神界地球分布啦。咁咧就捉咗成班细路，就逼阿索尔就去救佢，就希望攞索尔把斧头去打开圣杯啊！我以前有佢永恒界，但我解咧佢就咩圣杯你对于飞嘅概念就圣杯嗰类嘢，就希望就愿望。咁索尔为阻止佢愿望，就同新嘅雷神阿珍，即系佢前女友，就一齐去拯救细路兼阻止呢件事。剧本咧就肯定冇第三集讲头咧，甚至佢连个导演咧都话噶啦，唔系呢套差，系第三集实在太好睇。第三集佢一样就系、是、第三集佢好睇在于就咩？色彩缤纷灿烂，花里花碌，有科幻七十年代科幻片有开心嘢有齐晒。但今次就回复翻第二雷神主传统嗰种就咩？史诗式嘅古典风格嘅一种喺依家我名优雅啦，佢就系咩？就嗰古朴嘅风格，冇咁靓啊！画面系冇咁玩冇咁多花样啊，冇咁多古灵精怪嘅嘢。其次就系、是、佢咧，我又唔想用话入门嘅，但系今次其实比较大嘅问题，我咧首先就系主角之间冇火花。阿珍作为神威雷神啦，佢同阿佢真系名副其实前女友。佢同阿索尔嘅互动唔多啊，甚至有啲少啊。你觉得佢两个好似冇火花咁走埋一齐，变咗其实佢最后佢嘅就穿桥都唔怕啦。反正呢套片出嗰时应该睇咗啦。咁阿珍死嘅话咧，阿索尔咧同佢嘅互动系唔系好有啲怪怪地嘅，即系你系阿索尔对阿珍仍然即系怀即系留恋啦，但系阿珍对索尔好多你系即系好似代前男友喎。你唔觉得佢你同佢嘅关系？你即系女人有时真系一当一变咗前男友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对佢完全冇感情。但系阿索尔系一直都叫做唔拖拖拉拉，硬系放唔低嘅前女友，又放唔低前女友手上个锤，成日去最好睇又系 已经有把斧头，有把战斧啦，但系你又放唔低女雷神把锤仔，就唔嗲唔吊，扭扭零零。呢段反而系全套片度比较好睇地方。我而家系当笑纳啦，其他地方就佢真系叫贫，就系、是、嗱，首先两个主角之间啦，重点就系、是。阿珍作为新雷神咧，佢唔系女主角，系主角。甚至一直以来，我形容咧，雷神系你嘅主角，从来都唔系阿珍，系 Loki 先至系女主角。而 Loki 同阿雷神 ，Loki 同阿索尔嘅对嘅互动咧，系非常好睇嘅。一直而点解第三集唔系一个唔好睇就咩？你冇咗 Loki 同阿索尔互动，阿珍同阿索尔互动本来就已经唔系好噶啦，即系前嗰两集其实都系叫做一般嘅啫。而一直以来靠索阿 Loki 同阿索尔互动。冇咗 Loki 之后，阿索尔就变咗孤家寡人。仲有、星际特工队加呢个加利时班友，因为头冇几耐就走咗之后咧，又更加冇互动，冇咗负责搞笑嘅，亦都冇咗变咗就成套就好孤好寡。我认为系寡嘅形容啊，即系我唔先唔好讲佢大小单调啦，成套片好寡，冇乜嘢。至于反而咧啲人宣传话塞咗一大堆所谓叫字母主义嘅嘢咧。导演好厉害，塞得非常巧妙，你系可以完全无视嘅。如果你对呢，如果你唔识呢啲嘢，甚至有唔关呢嘢，就系彩虹桥啦、女同性恋呢啲嘢，佢塞得好巧妙地，就当背景啊、对白交代算数啦。都几唔影响你嗰个观感，因为呢类嘢其实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我以前都好似都讲过噶啦。雕兄个而要雕兄最大问题就系咩？说教，一塞呢类所谓嘅政治主张落去嘅话咧。好容易堕咗叫咩说教，永恒族都有呢个问题，无啦啦夹硬搵两个男同志收咗家庭，或者好似Dr. Xun Yi咁样两个女人生个女，咦佢夹硬嚟嘅，佢依然依个就纯粹就咩收埋咗佢，总之当系叫做咩设定算讲咗算数啦，甚至女武神去调戏个女武神去调戏嗰个阿宙斯身边嗰个侍女咧。你觉得唔似系女同志嗰种做法嘛？似咩？补充男角，去调戏女 fans 嗰个 style， 一种几小猫样就系、是、一呢种你觉得调戏就系、是女性 Ikeman 啊？用日文形容就系、是、日本好流行嘅就咩？女生好擅长去吸引呢女 fans 嘅，即系如果你有作为一个 love liner 唔讲，咦你知道呢种咩意思噶啦？咁佢呢种调戏唔讨厌。甚至我觉得其实睇得几开心嘅，呢样嘢我觉得系几好，同埋就系点解我女武神同女雷神嘅互动仲多过同啦，仲多同阿索尔咧？明明阿珍，明明阿女武神应该至系应该配角，但系佢就配女武神女雷神反而仲似不敌，即系一对组合。但系两个雷神之间嘅互动系真系唔好睇，甚至我觉得就系唔系唔好睇，系冇用嘅。如果更加 mean 嘅评论语就系、是、咁战斗 OK 嘅。另一个佢尤其是个女取散咗之后咧，进化就可以变成散弹锤咧，嗰下我系几欣赏嘅呢个处理。同时最后一战女雷神同埋同屠神者格尔嘅战斗都 OK， 而佢最厉害的一幕就系佢索尔将喺佢宙斯上面抢到把雷霆咧嘅能量分散俾成班僆仔用，而成班细路咧就用就攞一阵间执嚟武器就。执嚟嘅武器吸收咗雷霆嘅宙斯之雷嘅能量，就同啲怪物打。這裡呢度咧就好巧妙地融入咗复仇者 style 啦。一复仇所谓叫咩？复仇者联盟 style 就系咩？成班人单一方向一齐扑出去。這个复仇叫做复仇者经典画面，即系你睇复仇者续集最后几元咧，一开头咧成班复仇者一齐冲出去跳出去嗰一幕咧就依种啦。佢巧妙地喺嗰度重现咗呢幕。嗰部我睇得嗰部睇得系几热血嘅，而最后收养咗受人者格尔嘅女，我呢个冇乜所谓啦，反正就系大紫红狼一直系有典型王道，同埋索尔系几适合应该话佢嘅演员系基斯和夫咧，佢系几家庭男人 style 嘅，佢好适合带住个靓仔或带住个靓妹咩面做住家男人，一方面又可以打怪兽呢类嘢，佢系好适合做呢类。反差好大，但系好同存在角色。相比嚟讲，你话Marvel 嘅演员，你好难想象，好难想象Chris Evans 会带住个僆仔，带住个仔女去战斗。而Robert Downey Jr. 咧， 佢就佢做住加拿大可以，但佢如果你做做 Iron Man 嘅话，你觉得好怪。佢可以，但系索尔咧系有呢种气质嘅，岩士和夫。所以呢个处理系佢巧妙地用咗呢个咧，我咧系几好嘅。但整体嚟讲咧系叫做乏味咯，冇唔似Doctor Strange 咁样个画面咁花呢碌，亦都冇话古灵特别嘅抢眼点。故事单跌故事不单寡单薄啊，但整体嚟讲，如果我作为可能即系我养，即系应该咁讲啦，复仇者三用二同三咧，有几套片养大咗我的口味啊。第一个期待就咩？去到好似美国队长二啊 ，Winter Soldier， 甚至去到美国队长三内战嗰种大堆头嘅成堆 superhero 嘅护片，或者去甚至去到复仇者联盟三四嗰级数。唔系嘅，但系呢套但系咧，因为我养惯咗，所以大家成日觉得就咩？但系呢个第四部咧，都应该有咁嘅 level， 但其实有啊，唔好下下都去到咁嘅地步噶，大佬。因为咁嘅话就变成咗咩？不断堆 superhero， 蜘蛛三咪咁样咯。咁样讲就系蜘蛛一直以来嘅最大问题就系，如果拍亲话第四、第三集就濑嘢就系，个导演不断堆啲反派落去，一个反派唔够，咁两个反派唔够，三个。而复仇者去到第三阶段出现，第三阶段就变成咗咩？一个 superhero 唔够，两个唔够，三个一路堆，咁你变系啊？你越堆多就咪你画面越多，咪越过瘾，但你就你唔能够无止境堆落去啊嘛。所以去到嘅四，佢变翻一个，我阿珍系未够先系做 superhero 嘅。咁堆一个咧，你咪好寡啦。你觉得好似好硬系窄，硬系好似唔够干啦。但系整体嚟讲，作为喺第四阶段嚟讲咧，今年嚟讲咧还好嘅 ，OK 嘅，即系你作为娱乐片嚟讲，我都冇问题嘅。我评价系 Doctor Strange 会好过佢。好啦，跟住就系几失望，我以为会烂到扑街，点原来破系一般烂片嘅《魔比萨》Sony 烂片宇宙第三弹啦，因为之前上咗毒魔一、毒魔二，咁呢套《魔比萨》剧本非 Q 常简单，就是现代吸血鬼故事。男主角摩比斯就为咗医好自己嘅血病，将啲吸血呢篇蝙蝠嘅 DNA 注入自己身上面，点知自己变咗吸血鬼。而佢嘅死党亦都有同样嘅血病嘅人，就抢咗啲 DNA 啲血清注入自己身体度，变成另一只吸血鬼。咁两只吸血鬼互相战斗，最后佢死党，最后咧主角咧用啲所谓叫解毒，所以毒药啊，毒死另一只吸血，毒死个死党，咁就结束咗。剧本简陋到。剧本非常简陋浅薄，甚至讲就系你同佢相比雷神剧入个古仔算系好噶啦，起码雷神剧入个屠城隔意外仲叫有少感动位，虽然我觉得都好坎坷，但系起码仲似样啦。呢度就但系摩比斯就成主角个导演好努，即系唔系导演系个男主角同个男配角都非常努力去演，但系剧本系非常。浅用简陋形容啦，冇乜深冇乜所谓人性挣扎，因为本身你只魔比萨本身系叫半邪半正嘅反英雄嗰类，但系我又唔觉得你有几有人性挣扎，你又冇显示到你点样就系敌过自己嗰个吸血冲动啊，倾下嘢就系有问题啊，饮两包人造血浆搞咁样，反而就系佢个死党即系个反派咧，佢演咗中就咩，因为俾人欺压得太耐。跟住当佢有绝对力量之后，周围杀人，呢反而我觉得仲会好啲嘅。相对嚟讲啊，特技方面，我又唔八十年代 style 咯，即系以而家嘅标准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标青。但系谂下，呢个本来就唔系话所谓叫做咩一线大片，我形容啊。虽然话就话 Sony 电影宇宙正式啊，蜘蛛侠电影宇宙通称 Sony 烂片宇宙。咁呢套片，咁佢喺呢套片，佢喺 Sony 烂片宇宙嚟讲。又唔系话第一线，甚至可能猛毒都比佢高啲。咁佢有依、這个交出依个 level 嘅，其实我从来都嗰句就系、是，你对依类片有期待系你喺戏院睇 trailer， 我就已经觉得 feel 到又话唔多妥噶啦。咁实际上睇过就系、是、真系唔掂。大家对佢有期待，我其实比较好奇就系、是、啲影评闹到扑街，我心谂就系、是、你对佢有期待系你有问题啊嘛。本来呢套嘢就唔科系好嘢噶啦。特技又 hea， 无啦啦主角有乘风而飞个设定解释唔清唔楚，啲剪接又古怪，画面黑掹掹喺度黑眼瞓，战斗又冇力， 力到啲主角战斗力强力又奇奇怪怪，无啦，即系各种古灵精怪嘅嘢。最奇怪就系、是、我唔明白啊，因为点解你住魔比萨，你无啦俾差佬捉嚟做咩啫？喺嗰幕就系嗱，嗰幕系吐槽位，我算啦，即系我嗱呢个吐槽位啊，其实依个我冇乜所谓嘅，就系、是、魔比萨一跳由嗰座大楼嘅地底个地面跳两三下就跳咗上天台。跟住喺天台度一俾风吹，咁阿摩比萨先乎吹落街，跟住个差佬追咗上嚟啦。等等先，阿景日先生，你跑楼梯嘅啫，你跑楼梯，你同我讲话，你可以两三可以几秒之内由地面开成廿几卅层楼天台，你 superhero 嚟噶？即系睇嗰幕系咯，哇！你都几即系讲真，正常嚟讲，你就算搵架 lift 搭 lift 上嚟，阿摩比萨应该绝对搵到地方走啦，但系。你可以人，我咪就吹吹，跟住佢只不过回复，只要佢吹吹，几乎就落胎，跟住佢咬翻直，企翻定嗰时候，个差佬猛猛枪指住佢咯。哇！阿警察先生，你都几 superhero 喎、啊，即系呢度系我睇一个几拗头啊。然后咧就好典型嗰啲就系战斗，突然间就系、是、我咪实力战斗力都夸张紧要啊。你两个撞穿几撞穿地面，跟住连冲几日，结咗第一大地洞，仲更唔好讲啊！我唔明白就系、是。喺阿摩比萨嗰个实验室里面养咗大量蝙蝠就系、是，等阵先，你养咁多蝙蝠，啲蝙蝠你用咩喂佢啊？你仲嗱，先唔好讲佢喺度就阿摩比萨喺变咗条怪物之后，好几日你都冇走过实验室度，啲蝙蝠冇饿死嘅咩？佢有自用嘅供应人区域俾蝙蝠噶，即系呢个系好多吐槽，即系佢个画面系好多吐槽位，其实就系、是、你根本唔需要整咁多蝙蝠系嘛？你讲真，你捉十只八只，摆落去冰格里面雪住咪得咯？即系呢个系叫做为求画面而俾人好多吐槽位的地方，但系唔重要嘅。咁你讲你要画面有一个叫做震撼，我系 OK 可以，但系你成套片其他地方真系莫名其妙，即系无啦啦啊！反派走去沟女，俾人阻止，咬死啲友，跟住俾人拍到片，跟住发现咗第二，跟住俾秋发现到，咁样医院都有闭路电视噶嘛，咁医院我发现唔到咩，又奇怪怪，不过依个唔重要啦，即系呢吐槽位唔重要，吐槽位好多，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个剧本真系唔掂，同埋闷，成套片睇落就好 hea， 好闷，头头奇奇。甚至比起所谓吐槽嘅叫鬼佬版寄生兽嘅毒魔，佢仲要弱。起码鬼佬毒魔仲会有啲笑料啊，仲有啲爱情嘅。咁莫名你同阿摩比萨同嗰个博士爱情真系，哇都夹嚟咗。等先，阿摩比萨大人，你嘅血俾咗个女博士，但跟住佢死咗。但问题就系、是、之后你吸干咗人哋血，咁你吸咗人哋嘅血。咁理论上佢上复活之后佢点解冇血㗎？点解突然间又复活㗎？即系呢奇怪嘅展开，令人睇到就系、是、会几拗头都唔够。重点就系佢个彩蛋就系、是、无啦啦你玩多元宇宙，将即系 Michael Keaton 嘅秃鹰由Marvel 本家嘅宇宙转过嚟，然后就搵摩比萨做六人组。我唔明点解你要搵阿摩比萨做六人组咯，阿叔。你本身你喺当时你喺本家嘅宇宙里面，你系因为养屋企，所以先至变成先变成秃鹰，就抢匪。但系你喺呢个世界，你又唔使养家，你系冇必要犯法，同埋就系、是、你边度嚟嗰度秃鹰战装啊？你本家世界你有秃鹰战装，系你利用咗纽约大战啲外星科技做出嚟，但系你呢个世界冇呢样嘢嘅，你只不过系普通嘅执索黑薄咁去执烂铁嘅啫，喺边度嚟咁嘅科技技术去做用同埋咁嘅材料去做一套空中飞行战装啊？你又点知道摩比萨会同佢加入啊？莫名其妙，呢、這个唔知点解要搞出嚟嘅彩蛋，我顶你个肺！呢度即系睇到咧吹胀到叭声嘅，但系好在。冇字冇主意，唔说教，当低能片 B 级片睇还 OK， 但系都系唔得噶啦。而最唔得就系我以为好垃圾，但系只系普通垃圾。但我非常满心期待地喺睇套粗片，但系唔系好差啫 ，OK 差啫嘛。你咁就叫咁啊超级垃圾，唔多你咁你令到我之后讲嗰套片情何以堪啊？好啦，跟住讲啦。呢一套其实本来有啲期待嘅，嗱睇出嚟我就真系出鬼杀禁虫，妈妈叉叉嘅侏罗纪世界统治霸权。佢卖点就系历代侏罗纪系列嘅主角就一齐出场，首先简单就系、 在经历第二集之后，成班侏儒、侏罗纪恐龙走晒出人类世界，同喺人类世界就共存啦。总之就系嗰个世界啲恐龙咧就周街都系嘅。咁第星爵啊，死成叫星爵啦。Chris Pratt 就收养咗个复制人，复制人嘅靓妹做女，嘅靓妹做养女，就喺呢深山里面。因为个复制人靓妹身上有 DNA 咧，可以做支柱，可以 K 卡嘢啦。咁咧。有个好似 Team Cook 咁嘅有钱佬同佢公司就想抢呢个靓妹嘅 DNA， 咁捉咗靓妹，咁阿星爵就走去救，杨洋星爵嘅女就走去救靓妹。另一方面，Team Cook 嗰间公司就制咗啲叫做基因蝗虫啦，就专门袭击唔系食佢嗰间公司卖嗰啲饲料嘅谷物，咁搞世界嘅粮食危机。咁咧，侏罗纪公园嗰个主角咧。就走去嗰间公司度，就想要即系踢爆佢啲阴谋，然后去到嗰个叫自然保护区啦，就一轮大混战，最后嘅场景散晒 K 卡嘢，就大家一齐走咗出嚟。成套片吐槽点系由头多到尾嘅。首先就系、是、我见唔明就系、是、负责，首先就系、是、呢、这个系我第一个吐槽点就系、是、阿星爵同佢个女朋友。去到唔知中东定摩哥定乜嘢地方啦，救人咁咧就遇到一个黑人嘅，就叫做专门运送啲即系人咧走啲走做走做走私嘅生意嘅黑人女人。个黑女人唔知乜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就系佢见到嗰个靓妹好可怜，个靓妹被人捉咗飞机好可怜，然后咧就帮咗星爵免费带星爵去救人。等阵先，你走私帮生意喎，你点解望一眼个靓妹觉得佢好可怜，又免费帮人做嘢啊？就算你是啊，你本身你有个女，你是阿妈，但是生意还生意，你咁做，你对你无啦啦去搵冇钱做生意，有良心发，你傻咗啊？呢度好啦，好离谱啦。跟住基因蝗虫，你本身你就你如果你一期，你应该咁讲，当啲蝗虫唔食某一类型嘅食物，就系白日即系应该白痴都知道你嗰啲蝗边个去着数啦？依个低能阴谋，唔使我讲系嘛？咁而你都仲要走调查先知道，好简单啦！最简单逻辑推理，当某啲一件事做出嚟之后，边个最大得益咧？最呢个一定系最大疑凶啊！你走去你叫当啲蝗虫净系唔食某一类嘅谷物，而某一类谷物系用咩？系用某一间公司嘅肥料。咁讲公司最大意义唔使讲嘛，唔使走去搵阴谋。屌你难听工具，搵嘢嘅政府或者搵联合国调查时候就到啦。你仲要调查？好啦，然后阿 Tim Cook 手下有个黑人，我最初以为个黑人系所谓嗰啲 FBI 啊 CIA 派落去卧底，原来唔系嘅，纯粹就咩？睇个黑人系阿 Tim Cook 手下啊，唔好意思啊 Tim Cook。作为一个 Apple 忠实支持者嘅我嚟讲，因为嗰条友实在扮你扮得太似啦，我只能用佢名，我唔敢记得条友叫咩名，都唔重要，所以唔好再次唔好咁少买 Apple 啊。好，继续，咁就嗰黑人无啦啦就走去良心发现，如果你系做卧底嘅 ，OK， 我接受，但系你作为一间超级大公司左右手，无啦啦良心发现系无啦啦嘅，然后走去帮外人去倒破呢间公司，你傻 Q 咗啊？你仲有，你唔系话今日先知道嘅，你知道咁乸耐，你要等主角嚟先良心反应，我顶你个肺啊！你之前做咩事噶？食懵咗你啊？然后侏罗公园一嗰个好烹嘅好有型嘅博士，你作为一个客席讲师，点会有嗰间公司好高机密密码嘅咧？呢个又系完全讲唔通嘅。你只不过系嗰间公司请翻嚟去做讲座啊，做客席教授啊，讲。啲重要地方嘅即系好啦，啲机密场所，即系收藏咗呢个叫基因蝗虫啊，嗰啲乜嘢地方，你冇入得去嘅，因为嗰啲佢唔想俾外人知道。但系你嗰个密码 key 竟然可以入到嗰层嘅权限，我第一件就系、是、吓、啊、你喂你客席教讲师嚟嘅啫，照计嚟讲，纯粹能应该唔好听讲个，你只不过会攞嚟做生招牌做宣传啫，因为有权入到叫做咩机密地方嘅咧。好啦，恐龙方面好假。佢 level 系停留喺侏罗纪公园叫侏罗纪世界之间嘅 level， 大家睇惯直接讲嘅就系都睇惯睇熟咯，咪又嗰啲嘢，又巧又系就电厂 K 卡嘢，即系好多少嘅好行货嘅巧，睇落去我又完全唔觉得有咩特别嘅，行货都好紧要，特效又唔觉得有咩特料， 恐龙方面佢系加入咗所谓叫做咩现代，因为侏罗纪公园同侏罗纪世界其实最大嘅差别就系、是、佢侏罗纪公园嗰时嘅恐龙咧系停留所谓叫做咩古上个世纪对恐龙嘅研究，但系咧经过呢廿几卅年嘅时候咧，恐龙咧嘅研究咧，即系所谓恐龙行运动物啦，恐龙有彩色嘅羽毛，呢啲新嘅研究咧就多咗出嚟，咁咧。上次侏罗纪世界就已经有人吐槽佢话啲恐龙冇咗毛毛啦，咁今次加翻啲毛俾佢，但系我觉得都系唔掂嘅，即系就算加咗所有恐龙 fans， 我又唔觉得有咩古灵精怪嘢，仲有就系有啲人话咩反乌托邦啊，冇咩反乌托邦啊，纯粹就咩又一间大一间无一间为富不仁嘅公司想佢啲嘢制想去制造啲嘢净卖佢公司产品，然后就放啲蝗虫出去咬。仲有啊，佢捉个靓妹又话咩研究咩研究啲基因嘢啊，佢我讲你冇呢段嘢完全冇影响嘅，你当咗成日捉恐怖蝗虫，你破阴谋仲好过啦，你为咗阿星爵再救靓妹，再救人入插入呢件事里面，特登搞一单咁嘅嘢出嚟，结果就个靓妹同个剧情完全冇拉更，甚至完全冇影响嘅，有佢即系纯粹叫摆个细路去，等个剧情冇咁寡嘅情况之剧本之简陋，我仲要用差过之前侏罗纪世界一同二一套你睇完之后你要好我觉得唉你真係我真係睇返侏罗纪公园一侏罗纪一中嚟侏罗纪一好过啦。起码一样就侏罗纪一我仲有啲恐怖。仲有啊无厘头嘅无啦啦致敬位，首先就係点解啊添曲会有返侏罗纪公园一嗰个肥佬嗰、那个剃须高嗰罐啊，即係侏罗纪公园你就记得㗎啦，侏罗纪公园一嗰个肥佬嗰、那个肥佬想偷嗰啲恐龙蛋就將收入个剃须高嗰罐入面，跟特制嘅罐里面。点解嗰罐点解会有喺度噶？嗰罐照计嚟讲，应该喺侏罗纪公园入跌咗噶嘛？同埋就系你唔可能知道嗰罐有咩历史意义嘅，无啦啦摆个罐喺度多啦多胶完，跟住阿天谷背后俾嗰只呱呱呱呱嗰只咁嘅嘢杀死咗，我又冇无厘头嘅嗰只嘢，你咗开我致敬位致敬做咩啫？两个角色都唔乸同，即系喺呢咁莫名其妙嘅致敬位里面塞落塞咗嘢，我系完全唔明佢想搞乜 kill 一套。最惨就系你话摩比萨甚至雷神奇侠四个古迹简单唔紧要嘅，我觉得古迹简单系唔系问题嘅，就系、是、你刻意又懒系复杂佢，懒系摆啲叫做咩深奥，懒系有啲叫做咩警世意义嘅嘢落去咧，就多加完嘅。你套嘢炮谷片就炮谷片，你本来系观众系要求你唔好又要加咩政治意义落去，又加啲咩主题嘢入去，结果两边都唔到岸，娱乐性又唔够。政治意義又說教，但又無厘頭，睇完睇到真係媽媽聲，坐啊！我都幾後悔就用 IMAX 睇起呢套戲。不過我覺得呢啲有咩戲咧，你唔用 IMAX 睇嘅話仲難頂，因為起碼 IMAX 嘅畫面夠大啊。依你唔用 IMAX 睇嘅話，你睇畫面細，不如唔好睇算數。咁咧，至於咧，本來仲有另一套咧，我係唔認為係拍谷片嚟嘅呢套。呢套咧，啲人拿嚟同 Doctor Strange 比咧，係完全比喻不倫。但呢套片咧，我就留翻唔講住，因為咧。呢套片咧，我会摆我，因为咧其实都讲咗成30几40分钟啦。再讲阿神奇大妈情玩尽完宇宙咧，时间又超就有排讲，同埋呢套嘢，佢我觉得系叫做咩？典型美国佬拍嘅中国人家庭片，佢同之前喜宴嗰啲其实都系嗰类嗰堆嘢嚟嘅，佢绝对唔能够算落去拍嗰片呢个范围。甚至我讲啦。你会翻睇雷神奇侠四，即然佢唔虽然佢麻麻地好睇，但等于雷神奇侠一同雷神，如果睇咗两三次啦，咁拍嗰片你睇画面嘅啫，冇所谓嘅。但系咧，神奇大妈咧呢类片咧，你睇第一次觉得好开心，但你唔会谂住睇第二次，因为佢唔系娱乐嚟嘅。甚至讲咧就系雪茄味太重，啲家庭伦美片咧，你睇一次就好够皮，睇两次你就睇两次你嫌多噶啦。咁呢度同埋咧，我会留翻仲有啲Marvel 嘅电视剧，即系一套。播咗都冇人讲，悲哀到无伦嘅惊奇少女，即系我真系你都即系冇话，即系一套片，因为 Marvel 电视剧咧，通常你播嘅时候咧，一定都几有话题性，即系例如话好似月光骑士咁样，都几有话题性噶嘛。每话都有啲Facebook 都有啲 page 去专讲噶嘛。惊奇少女可以咁冇人讲嘅，我觉得喺各种意义上面都几神，都算系厉害噶啦。以 Marvel 电视剧嚟讲。咁好啦，咁呢度我就摆下一集再讲啦。咁今次就我一个 solo 都成40分钟都好都系好够皮㗎啦。好，咁下一集再见，拜拜。